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统治而进行的武装移民了，而是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这项基本国策就是改变东北当地的民族构成，彻底把东北变成日本的一部分。 这时候的日本对外战争已经是一场空前的战争赌博，日本所有的资源都已经转变成军工物资，任何一项与生产和填饱肚子无关的消费都被认为是可耻的。似乎日本人口里能咀嚼的就只有子弹了。在日本本土，各种奇异的现象层出不穷。由于燃料和零件短缺，街道上跑着烧木炭的汽车。为节约能源，政府甚至限定理发师给每位顾客烫的发卷不得超过三个。不断增长的军用需求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口，吞噬着那些人们赖以生活的有限资源。 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日本本土已经成了一个地狱般的存在，而在中国的东北，他们反而能过上优越的生活。一些城市中的平民、破产的小资产者，还有在生活中失意的人们，都把移民到中国东北看成是一个能够逃避日本国内的社会现实，过上人上人生活的一个开端。1937年，东京一户叫庄司的人家喜气洋洋，因为这一天有一个男孩出生了，大家给他取名字叫庄司公彦。父亲是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为了纪念他的出生，全家去合影留念。从照片看，他们当时家境不错，想必父亲公司的效益也挺好的。如果不出意外，庄司公彦应该有一个不错的童年。他们也会像天下所有其他的父母一样，想象着日后庄司长大了会是什么样，会做什么呢？自从日本开始发动对外战争，一切都开始变化了。庄司公彦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父亲的公司没有业务可以开展，只得宣布破产。 日本政府宣传就说中国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到中国去种地，可以去谋生。当时我父亲是想要自杀了，想全家自杀，因为刀伞这生活就没有着出路。后来听了这种欺骗宣传以后，只好就到这个，随着领着我们全家人就到了中国去了。 43岁的父亲带着全家来到了中国，希望能够在他国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那一年庄司公彦6岁。东北一望无际的原野给童年的庄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喜欢跟哥哥到处跑来跑去，还喜欢站在土包上向远处眺望。这些是庄司记事以来记得最清晰的画面。 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新娘，他们的出现将在中国东北上演一场怎样的阴谋？ 这可不是什么一场场动人心魄的异国恋情，而是关系到日本的一个千年美梦，侵占中国东北。 刺杀张作霖，炮制伪满洲国，这一切又有什么必然联系？ 他们得在东北找一个傀儡，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关键他得听话。 在刺刀保护下的日本开拓团成员和在刺刀逼迫下的东北人民，揭露一场蓄谋已久的殖民阴谋。 不光发土地发武器，还发老婆，不管对方高矮胖瘦，也不管对方年龄大小。 日本关东军侵占下的东北，灭绝人性的动荡年代，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档案为您揭秘日本对东北百万户移民计划。 从1932年开始，日本向中国东北推行移民政策，从最初的500名到5000、50000、500000，最后的目标是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500万人。 从这张当年刊登在日本《朝日新闻》的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日本向中国移民速度增长之快，而庄思和他的家人只不过是这百万大潮中的一员。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他们似乎真的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依靠着吸食四千万当地人民的血汗，他们找到了衣食无忧的捷径。但是这种美好的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1945年5月，柏林被攻克后，德国宣布投降。至此，日本成了轴心国唯一一个还在死撑着的国家。 到1945年8月开战前夕，苏联已经在远东集中了包括朱兵种合成集团军以及后勤部队在内的150多万人，与关东军在力量对比中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这时站在苏军对面的关东军约有70余万人，加上伪满和伪蒙的军队，总兵力近100万人。但日军自己也知道，这些匆忙扩充起来的关东军训练素质都很差，武器也不足，唯一让他们还有底气的是这些年来关东军沿边境地带苦心修筑的筑垒工程，它是苏军无论选择何种进攻路线都无法回避的。躲在设施严密的要塞中的守卫者将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交给他一份通知书，那是一份宣战书。 在莫洛托夫向佐藤递交宣战书后的2小时，苏军3个集团军从3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迅速占领长春、沈阳，掌控战争局势。远东第二方面军从伯利进行辅助进攻，远东第一方面军则从东部偷渡乌苏里江，袭击日军筑垒地带的守军，切断关东军同朝鲜与日本的联系。 战斗打响后，移民到边境一线的开拓团民立即陷入到战火当中，关东军自己自顾不暇，开拓团民们从4面8方汇集到了逃难的路上。 整个东北像开水锅一样动荡，在几乎所有的路上，曾经高高在上的日本移民惊慌失措，四处流散的日军和伪满军队与逃难的日本侨民拥挤在一起，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也夹杂在逃跑的人群之中。 苏军开始进攻后，这些惊慌失措的日本移民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很多人就进入到要塞当中躲藏，他们觉得这里有钢筋水泥的防护，有自己的军队，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对于跟随参加开拓团的父亲来到中国的小庄思来说，这只是他在中国生活的第2年，就开始跟家人一起逃亡了。7岁的小庄思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他的母亲和妹妹已经病死在这里，只剩下疲惫不堪的父亲带着他们姐弟4人拥挤在混乱的人群里向着要塞逃去。 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新娘，他们的出现将在中国东北上演一场怎样的阴谋？ 这可不是什么一场场动人心魄的异国恋情，而是关系到日本的一个千年美梦，侵占中国东北。 刺杀张作霖，逃至伪满洲国，这一切又有什么必然联系？ 他们得在东北找一个傀儡，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关键他得听话。 在刺刀保护下的日本开拓团成员和在刺刀逼迫下的东北人民，揭露一场蓄谋已久的殖民阴谋。 不光发土地发武器，还发老婆， 不管对方高矮胖瘦，也不管对方年龄大小。 日本关东军侵占下的东北，灭绝人性的动荡年代，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档案为您揭秘日本对东北百万户移民计划。 而要塞里就真的安全吗？日本关东军会保护这些日本移民吗？正当要塞里的人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最终命运的降临时，在逃难路上的小庄司和家人也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没有食物，没有方向，每天被裹挟在人群中东奔西撞，不知道哪里才有生存的希望。绝望的父亲原本打算把孩子们一个个掐死，最后自己在自杀。正当他的手扼住庄司弟弟的喉咙时，被人发现了。有人就劝父亲说，与其你把孩子们一个个的杀死，倒不如把他们送给中国人，能讨一条活命。于是父亲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先是把弟弟送走，之后又把小庄司送给了一户中国人家。 就这养父当时抱着我上了马车，往对面上来走来，这时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以后，我就喊我父亲，就是说在当时就是我道上，就是爸爸爸爸就喊了。结果呢，他也没应声，也一直低着头就走过去了。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我父亲，这是我最后就是见到父亲的最后的一面。 从此小庄司和家里所有的亲人就断了音讯，更多的留在东北的日本战争孤儿被善良的中国百姓所接纳，而日本政府根本不顾及他的子民，将他们抛弃在东北。1937年，年已45岁的东宫铁男被调回国内。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急需有经验的军官，东宫铁男被征入114团水户联队，担任中佐大队长，开赴华东战场。在战斗中，东宫铁男被中国军队击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东宫铁男的百万移民计划，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终以悲剧收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关东军的殖民侵略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人数高达33万人之多。这些日本开拓团用刺刀强占东北百姓的土地，逼迫他们出卖廉价劳动力，维持日本移民在东北的优越生活。多达500万的东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冻饿而死的人更是无法计数。除了掠夺土地，这些日本移民还成为了关东军侵略东北的帮凶，竭力维持关东军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甚至在1945年日本战败，天皇宣布投降后，仍有部分关东军和日本移民躲进要塞中负隅顽抗，最终被全部歼灭在地穴中。到了1945年秋天，在逃亡和反抗中，8万多名开拓团民用生命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画上了句号。而日本开拓团抛弃的数千名战争遗孤，被善良的东北百姓接纳并抚养长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在中国度过一生。一直以活人为试验品的日本魔鬼731部队，为何在战后却没有一人被送上军事法庭？ 就好像整个731部队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